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2章葬礼之后第81集。 罗恩和赫敏下午很晚才回来。 哈利， 赫敏钻过肖像洞口时叫道， 哈利，我考过了。 好样的。罗恩呢？ 他只差一点儿。 赫敏小声说。罗恩无精打采地钻了过来，看上去颓丧极了。 真是倒霉，因为一丁点大的事，考官刚好看到他落下了半根眉毛。斯拉格霍恩怎么样？ 没戏。 这时罗恩走了过来，哈利说， 不走运呢，伙计，但你下次一定能通过，我们俩可以一起考。 我想是吧。 罗恩郁闷地说， 就半根眉毛，好像多要紧似的。 我理解， 赫敏安慰道， 是很苛刻。 他们吃晚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骂幻影显形考官。后来走回公共休息室时，罗恩的心情似乎略微好了一点，话题又转到了斯拉格霍恩和他的记忆这个老问题上。 那哈利，你要不要用茯苓剂？ 罗恩问。 我想最好用一下。 哈利说。 我觉得不需要全用掉，因为要不了12个小时，要不了一个通宵。我只要喝一口，2-3小时应该就够了。 那种感觉美妙极了。 罗恩怀念地说。 好像你干什么都不会出错。 你说什么呀？ 赫敏笑道。 你又没喝过。 是啊，可我以为自己喝过，是不是？ 罗恩煞有介事地说。 其实差不多。 他们刚才看到斯拉格霍恩进了礼堂，知道他喜欢慢慢用餐，就在公共休息室等了一会儿。计划是等斯拉格霍恩回去之后，哈利就立刻去他的办公室。太阳落到近邻的树梢上时，他们判断时间到了，看准纳威、迪安和西莫都在休息室里，便偷偷溜进了男生宿舍。哈利拿出箱底的袜子，抽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瓶子。 找到了。 哈利举起小瓶，掐好量喝了一口。 感觉如何？ 赫敏小声问。哈利一时没有回答，接着慢慢的，但是确确实实的，一种无比振奋的感觉流向全身，仿佛有无限的机会摆在面前。他感到自己能做任何事，什么都不在话下。从斯拉格霍恩那里搞到记忆，突然好像不仅可能，而且简直是轻而易举。他微笑着站了起来，充满自信。 妙极了，真是妙极了。我要去海格那儿。 什么？ 罗恩和赫敏大吃一惊。 不，哈利，你要去见斯拉格霍恩，还记得吗？ 赫敏说。 不。 哈利自信地说。 我要去海格那儿。我对这件事感觉很好。 你对埋葬一只巨蜘蛛感觉很好？ 罗恩惊愕地问。 对。 哈利从包里抽出隐形衣。 我感觉今天晚上应该去哪儿，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 懂。 罗恩和赫敏一起说，两人现在都很惊恐。 这是茯苓剂吗？ 赫敏担心地问，一边把瓶子举到亮光前。 你不会还有一瓶什么 疯狂素？ 罗恩猜测道。这时哈利已经把隐形衣披到了肩上。哈利哈哈大笑，他们俩好像更害怕了。 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至少…… 他自信地走向门口。 茯苓剂知道。 他把隐形衣拉到头上，往楼下走去，罗恩赫敏紧跟在后面。下了楼梯，哈利从敞开的门里溜了出去。 你跟他在上面干什么？ 拉文德布朗尖叫道， 目光越过哈利，盯着从男生宿舍下来的罗恩和赫敏。哈利听到罗恩结结巴巴地分辨着，他快步穿过房间，甩掉了他们。过校巷洞口很简单，他走近时，金妮和迪安正好爬进来。哈利从他们两人之间钻了过去，不小心碰了金妮一下。 请别碰我，迪安。 金妮说，语气有些恼火。 你老是这样，我自己能爬进去。 肖像在哈利身后悬上，但他听到迪安在生气地反驳，他的快感在增强。哈利在城堡里大步流星地走着，不需要蹑手蹑脚，因为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但这一点也不令他奇怪。今晚他是霍格沃茨最幸运的人。为什么相信自己该去海格那儿，他也不知道，仿佛魔药一次只能照亮几步。他看不到最后会通向哪里，看不到斯拉格霍恩会在哪儿出现，但他知道自己是在能搞到记忆的正确道路上。到了门厅，哈利看到菲尔奇忘了锁大门，他微笑着打开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和青草的气味，然后下台阶走入了暮色中。到了台阶最底下，他才想起途中到菜地里走走会是多么惬意，虽然不完全顺路，但哈利清楚地感到他应该听从这一冲动，于是他立刻迈动双脚朝菜地方向走去。到了那里，他高兴但并不十分惊讶地发现斯拉格霍恩教授在跟斯普劳特教授说话。哈利躲在低矮的石墙后面，心境平和地聆听着他们的对话。 真是谢谢你费心了，波莫娜。 斯拉格霍恩客气地说。 多数权威认为此药在黄昏时采摘药效最佳。 哦，我同意。 斯普劳特热情地说。 够了吗？ 足够足够。 斯拉格霍恩连声道谢。哈利看见他抱了一大捧多叶植物。 哎，我的三年级学生每人都可分到几片，还能余下一些，防止有人煮过头。好，祝你晚安，再次感谢。 斯普劳特教授在渐浓的暮色中朝温室的方向走去，斯拉格霍恩迈步朝哈利隐身的地方躲了过来。哈利突然感到一种想要现身的冲动，一把扯下了隐形衣。 晚上好，教授。 梅林的胡子呀，哈利，你吓了我一跳。 斯拉格霍恩猛然止步，警惕地看着他。 你怎么从城堡里出来了？ 我想菲尔奇忘记锁门了。 哈利愉快地说，他高兴地看到斯拉格霍恩皱起了眉头。 我要揭发那个人，依我看，他更关心垃圾而不是师生的安全。可你为什么在这儿呢，哈利？ 哦，先生，是海格。 哈利知道现在应该实话实说。 他很难过。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教授？我不想给他惹麻烦。 斯拉格霍恩的好奇心显然被勾起来了。 这个我不能保证， 他粗声说。 但我知道邓布利多对海格深信不疑，所以我相信海格不会做太可怕的。 哦，是那只巨蜘蛛，海格养了好多年的，他住在林子里，会说话，会做好多事。 我也曾听说林子里有八眼巨蛛。 斯拉格霍恩望着黑森森的树林轻声说。 这么说是真的？ 对， 哈利说。 这一只阿拉戈克是海格养的第一只，他昨天夜里死了，海格非常难过，他希望有人陪他埋葬阿拉格克，我说我去。 令人感动，很感人。 斯拉格霍恩心不在焉地说，那双眼皮向下耷拉的大眼睛盯着远处海格小屋的灯光。 八眼巨蛛的毒汁是非常珍贵的，如果那畜生刚死，毒汁可能还没干， 当然，如果海哥不高兴，我不想冒昧。但如果有办法搞到一些，要知道，从活的八眼蜘蛛身上搞到毒蛭，几乎是不可能的。 斯拉格霍恩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采集它似乎太浪费了，也许一品托能值100加龙呢。老实说，我的薪水不高。 现在哈利看清该做什么了。他装得很像的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教授，如果你想去，海格可能会很高兴，可以更隆重地给阿拉格克送行。 是的，当然。 斯拉格霍恩说，他的眼睛现在闪着热切的光。 好吧，哈利，我带上一两瓶酒到那里跟你会合。我们为那可怜的畜生，不是畜生，而是在下葬之后好好为他送行。我去换一下领带，这条太花哨了点儿。 他匆匆跑回城堡，哈利加快脚步往海格那儿走去，对自己很满意。